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马上答应我们就抢人了。弟兄们、 哎、 这两个丫头就是你们的了。 停下！ 停！陆老板答应了。 你好像对我不太了解。 了解，摸底的事儿我是行家。 我有个习惯你知道吗？ 什么习惯？ 每当我做出重大决定之前，总要吹一阵鹰笛的。 吹鹰笛？ 鹰笛 毛病不少。 哎，什么鹰笛？这不碍大事吧？你吹吧。 好， 大伙玩什么习惯呀？他能吹出花来。 快看，山鹰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 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、哎、看、哎，哎，来了好多老鹰啊！ 可不是吧？ 哎，你快看，那老鹰扑下来了！哎， 这么多的鹰、 哎哎！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 朵莉米赫，快跳起舞来！ 好，露露姐姐， 哎，阿布鲁斯， 哎， 我们跳舞， 好， 跳起来！哎，跳我！ 哎，他们还给咱们跳舞呢！ 哎呀，我的眼睛啊！哎呀， 哎呀，妈呀！ 哎呀，哎呀，我要死了！ 哎，我投降，别刀了！哎、 快跑！ 投降！ 跑啊！快跑！ 欧神！ 欧神！欧神！ 欧神！ 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枪！ 阿布鲁斯，快躲开！ 啊！ 快跳你们的舞！ 欧神，欧神， 哎呀，陆老板呐！哎呀，陆大老板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我们走，我们这就走还不行吗？ 走！ 啊！ 欧神，欧神，欧神， 欧神，欧神！ 真的要走？ 走走走，马上就走！大家快起来，快走啊！ 我告诉你们，山鹰们已经在你们的身上做了标记了。只要你们一在塔什库尔干露面，他们就会向你们进攻。 哎呀，打死我！你再也不到这鬼地方来了。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 都愣着干什么？ 啊！ 快走啊！ 走啊！ 走！ 来 呀！ 来 呀！ 哎，等等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等我一会儿。 爸爸，哎呀，血！ 爸爸，你看血！ 陆伯伯，你受伤了。 呀，在这儿，子弹打在胳膊上了。 流了这么多的血。 别为我担心，没伤到骨头，我能感觉到我的手还在动呢。古丽赫，别这么哭哭啼啼的，胜利了该高兴才对呀、啊。让我在这草地上躺一会儿。 来，爸爸，慢点儿。 躺在这草地上真舒服、啊。 爸爸。疼吗？ 阿布鲁斯， 我在这儿，陆伯伯， 古里米赫尔， 爸爸， 你们去找一些三叶草来。 三叶草？ 什么叫三叶草？ 古里米赫尔知道，就是那种紫色的小草，几岁了？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消炎。 古里米赫尔，走吧，我们去吧。 啊，洛洛，你一直在叫爸爸是吗？ 嗯，妈妈要是知道你受伤了，